讲到咧，就原来咧，即系你喺驱鬼嘅经历咧，即系唔系一般人嗰个心目中话好紧张刺激啦，又或者好充满灵幻啊，充满即系好似咁戏剧化嘅。咁原来咧，你嘅睇法或者你嘅经验咧，简直系令我听都未听过嘅。即系例如你话嗰啲 laser pointer， 即系雷射笔咧，就可以对付佢嘅。咁、那個你個你睇到啲咩㗎？其實用雷射筆， 雷射筆嗰次就係因為同隻貓玩咧。係。如果我哋去啲 YouTube 嗰啲嗰打 cat games 咧， 係。 咁佢多一點點係雷射筆，啲貓就會好興奮咁樣去追住。 因為我都成日咁虐待佢哋。 係咁樣。咁跟住咧，咁我試下揾啲雷射筆係咪真係咁好玩啊？ 係。 咁喺我原來有成嗰間公司嗰度咧，我就中間就裝咗啲。嘢即係啲食物咧，就令到啲鬼冇容易侵入我嗰個鋪頭嘅。咁但係一頭一尾咧，我係冇裝過嗰樣食物喺入邊嘅。咁我就喺嗰度喺入邊玩嗰個雷射筆嗰陣時咧，我發現出邊有嗰啲靈體經過啦。咁我就望一望咁樣，一拎起雷射筆嗰一下咧，佢甩開咗一半，即係我咁樣車上去，佢就咁樣劏開咗一半。咁我知道咦？佢使得個雷射筆喎， 佢有型有相喎，本來 係本來有型，本來靚仔嚟。 即係話 冇佢真係 失咗， 佢真係冇咗一半。 咁佢仲識行識走識？ 唔係，嗰個氣場就好快就冇咗咯。 哦，即係嗱，不如你形容咧，你話所有嘅靈界靈體，你見到咧都係氣場嚟嘅啫。 係啊。 就算有實相咧，都係印喺你個腦度，就唔係靠隻眼睇到嘅。 係啦。 哦 ，OK， 咁佢會唔會主動同你溝通咧？ 都會嘅，都試過嘅。但冇咁照做喎、啊，你咁嗱、你咁樣嚟講起，我嗰陣時有一次考試，咁我啲數學就好低分，未合格過，咁有個哥哥仔同我講，你呢條數咪等於幾多咯咁講，咁、我就呆住望個老師，望定住一個位，我老師以為我望住佢，阿 Crystal， 而家測緊二考嗰陣時喎、啊，你做緊咩啊？跟住我，咁樣啦，咁我照寫啦。咁我嗰日又真係啱咗嗰幾題啦咁其餘我自己做嘅當然係錯咗乜大決咁跟住我就知道呢樣嘢係有其係會點講啊有啲鬼係會幫你有啲鬼係會害你當然佢而家係引導我出貓好多嘢係害咗我啦當時我答啱咗幾題嘅都 即係好多人身邊啲朋友呢成日都用一個好嘅形象去幫某啲人，但其實害咗佢嘅，即係現實都係咁嘅。其實 現實都係咁，咁鬼係人死落去嘅啫。 係啊，同埋有啲 friend 咧，成日喺度鳩讚咧，即係明明你出咗事，你今日著起衫話，哇，好靚啊 ，gorgeous 咁樣咧，即係呢啲情況咧，就真係累死人啦。咁所以令到咧有啲咧萬人迷咧，周圍啲人都好仰慕佢，但係去到另外一個圈子俾人笑咁樣嗰啲，即係呢個鬼同人都係一樣咁嘅性格㗎。 係啦，跟住呢個測驗事件最深嘅結果係我有咩惡果咧？係。就是因為太陰了發燒咁如果遇到鬼的發燒呢是一個很便宜的 解決方法 真的很便宜首先就是要走下去街市買山根即是我們打邊爐那些波波呢 即是圓形好像一個 球體那些那隻那就剪開它一塊塊那就搭在那個額頭那裡那呢山根咧，其實講真的係會油油地，呢個正常嘅。但係如果吸咗我哋，因為如果反燒咧，我哋如果擺個山根落去，正常嚟講係會熱噶嘛。 係。 佢係會凍嘅。 係。 咁你總之你見凍咗，就換一嚿。 係。 咁就 O K 啊。 即係擺個額頭度。 擺個額頭嗰度咯。佢會凍咗嘅，咁你就再換。 係。 咁你換到去人嗰個體温咧，你會暖噶嘛？ 係。 佢暖暖地，其實你嗰個陰氣已經俾嗰啲山根吸曬嘅。 哦 ，OK。 咁但係有時間要睇醫生啦，唔好係唔係用呢個方法啦嚇。 係唔係？即係呢啲可能係古代巫師已經發現咗呢啲。 咁樣可能。 之後我就係咁交合啫。喂，咁咧其實除咗咁樣之外咧，原來即係辟邪咧嗱，有啲門派咧就用拎查查搞大龍鳳、唐木劍咁樣啦，林正英嗰啲 friend。咁但係原來 Crystal 發現咧好多。隨手可得的一些天然很 organic 的東西都可 以的是的不要嚇親小朋友嘛這些茶仔其實不是個個小孩有些人就會說嚇親小朋友 哇連心理你都關顧埋 你知一響茶茶小朋友喊的嘛 是那你有些什麼秘方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呢 如果懷疑自己中降頭輕微那些就重症那些就真的另外一個問題 是可以吃这个芒果入面的粒核。 生芒果啊？ 我们平时吃了个芒果很甜，是不 是？哦，就是 那天你不要，是那天你不要吃个芒果核，肉住。 是 是。我们搣了那个芒果的肉呢，有一粒核的嘛。 是。 你那粒核呢，趁你去湿的时候，你不可以用刀隔开它。 是是是。 你隔开它入面有一嚿核心的东西嘛。 是， 有个核心价值在这里。 长形那个。 没错啦，吃那嚿，但是很苦的。 怎么吃啊？硬的。 不是，入面那嚿东西很粒，纸这样的，但是很难吃。 芒果里面有一粒核。 嗱，你芒果那粒核你隔开它。 哦，即是那粒硬的里面仲有粒核的。 仲有粒核的。 哇，这真是黄毓民才知道这些。 那个核心价值，吃了那个核心价值。 是是是。 因为很苦，所以才吃那个芒果肉啊，先苦后甜啊。 哦 ,OK, 即是都可以吃回芒果肉。 所以我在泰国出那么多芒果是啱的。 哦，因为他们很有需要啊。可能泰国古代巫医都是靠这些。 可能是，所以那么多椰子出产他 们。哦，是的。咁除了这些全纯天然啦，又有营养啦， 是 糖多少少啫，只不过是。 我都觉得是。 是。咁另外仲有啲咩呢，随手我觉得又可以帮到手的。 咁如果是那些咩被鬼搣呢，即是那些咩瘀咗又唔痛那些所谓。咁如果你两只手同时有同一个问题呢，咁你就唔係撞鬼，你係濕重啫，幫佢濕慘得㗎啦。如果你係單挑一邊有事嘅話， 即係無端端就係一晚之內瘀咗啊，或者 幾笪咁樣， 有個666喺度啊， 係啦，個666，咁就嗰啲咧就係用呢、這個，呢、這個貴啲啦，又啱咗，要買牛油果。 哦 ，OK， 而家平好多， 而家平好多。等我陣間去某大牌子睇下先。咁啊，又係挑咗個核出嚟咧，用嗰個肉咧去查一下佢咧。就 OK 了、哦、因為牛油果呢，我近年成日都用的。 你有吃 啊？我日日搞奶昔、 哦、好味 啊，好味啊，想起都好味呢， 都白吃的了， 刮晒啲肉出来呢，就撇落攪拌機，再加啲嗰啲 cream 啊， 即係咁你咪好防呢、這個防光頭。 喂，唔怪得知我成日都見唔到鬼啦。 防光頭。 譬如你頭先講嗰嘢椰油啊，成日食喎，芒果我少食啲，咁咧就加埋牛油果，原來咩都防喎，唔怪得知。 係啊，係好犀利。 即係平時推介俾朋友冇錯啦。 係啦，所以如果係驚嘅話，油油嗰陣時候，我諗落啲芒果嗰啲核心嗰啲咧，撈埋落去油油都 OK 嘅。係啦，我公司有咁做嘅。 哦 ，OK， 即係古代嗰陣時候，聖經裏面咧，逾越節咧，咪要查啲嘢喺門楣，防啲 哦，有睇呢個 天兵天將咁嚟搞你嘅。 係啊， 哇，又係啲古代智慧。 我有，我公司係有查呢啲咁嘅嘢，我成日跟公司，所以我成日黐住喺嗰個部位坐。 哦 ，OK， 喂，咁即係嗱，即係最大鑊咧，就係咧，你有咁能力之後。你覺得是禍是福呢？ 其實真的有開心有不開心， 是 因為有些朋友就說你這個能力好啊，你什麼都知，那我就說，那如果你知道你身邊的人就來死了，而你自己又愛得太遲，那你怎麼去彌補呢？ 是， 那但是好的就是可能可以幫到人地防癌化吉， 是，即是你又覺得這個是一個使命的， 都是一個使命的，是， 因為呢，即是其實老實說，即如果你不是做那些棍类的同业呢，你很难赚到钱的，其实即如果够你生活的就不难的，所以我觉得即不是说有些 passion 你都不会去做这些， 是就做这些要做善事的，我觉得要捐回给一些我有时候捐去一些慈善团体啊，捐一下庙啊，即是我捐了一个钱就是这样，他们怎么用我就不清楚 了， 我的心出心就是捐了给一些机构啊，成这样。 是，咁佢譬如你講嘅頭先嗰啲即係人人都可以做得到嘅嘢咧，即係所以其實就唔使話咩都訴諸一個神佛嘅學問咁樣咯。 我認為係， 因為我同你都係咧唔中意睇字嗰啲人嚟嘅，咁可能大家感受到近都唔定。 係啦，要揾啲organic啲嘅嘢。 係啦，冇錯。喂，咁啊，咁就又正啦，即係我從來未聽過一個角度咧 ，Crystal 講俾我聽。似乎我好似係咧，中意聽自己聽嗰啲嘢，啲人人都係噶啦，其實。咁所以，但係咧，起碼我冇呃啲説話俾 Crystal 代我講啦，即係原來大家都有啲類似嘅睇法嘅。喂，咁不如下一節咧，玩樣嘢更加 interesting 嘅嘢咧，就係、是、關於咧，原來 Crystal 咧有個能力咧，可以鑑別啊，即係一個 scanner 咧，睇過一啲相一啲人咧，係有個靈感。當然我諗唔係人都得啦，咁但係你啊比平常人好多啦。 敏感啲嘢， 即係有啲外母睇女婿要打麻雀啊嘛。 佢哋外母啲係拎埋啲女婿相過嚟俾我睇。 哦，真係有㗎。 有。 咁正，喂，咁下一節咧，不如講下呢啲實際嘅實戰經驗啦，好嘛。 好。 OK， 一陣間見。